新华门小哈电台特别的高额不一下视频度，现在有串电台不顾干扰新闻。李克良总理讲，我国今年2022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应处在3%到5%的增长。李总理在新年献书中讲，我国经济在稳步复苏，只要无想未到的情况出现，我国便跟着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。总理也讲，随着我国经济走出低迷，政府即阵必须推动调整消费市工作，但是强调政府在调高消费市的同时，会推出一套全面的措施来缓和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。阮队新增加344宗罹患19冠状病毒病例，其中172宗属于输入型病例，另外有一个人死在冠病。根据卫生部网站的数据，新病例包括165宗社区病例，其余7宗来自客家宿舍。社区病例每周感染增长率小可升到0.8%。卫生部昨日12月31日也确认，有158人感染了冠病克隆变种毒株，其中34宗属于本土病例，124宗对境外输入。另外一方面，卫生部宣布规定经过疫苗接种者如有通道 VTL 抵抗的入境者，7日内需要接受冠病检测的措施，将延长4个星期。卫生机构7月1日已从11:59开始，来自第2到第4流别的国家的地区，如无通过 VTL 入境者，无阁需要在抵境时阵接受自发联系反应 PCR 检测。这是因为非 VTL 入境者必须履行7日或是10日的居家通知，并且在结束居家通知以前就接受 PCR 检测，而且结果呈阴性，因此无必要在抵境时阵接受 PCR 检测。为了降低感染冠病甲重症风险，愈来愈侪孕妇接种疫苗。新加坡中央医院指出，过去3个月接种疫苗的孕妇增加大约40%。社交媒体近来传播一段视频，针对我国的儿童冠病疫苗接种计划，做出不是事实的报道，包括讲疫苗也阁属于试验的性质，而且对儿童不安全。卫生部对此进行反驳，指出辉瑞没有得的冠病疫苗不是试验性疫苗，而是已经获得全球真多监管机构批准的疫苗。科学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获得包括我国在内12+1个批准了后，今日1月1日正式生效。我国外交部长陈金勇讲 ，RCEP 将促进我国甲其他19+1个之间的贸易甲商业联系。新闻报告完了。